梦境不值得醒来，太多破碎的心是因感觉来得太快，我也知道太不应该如此冲动自找伤害，千万别轻易表心态，但是无奈心跑太快， 当着你不会轻易走开，我答应你让我们拥有更多个夜晚，就是现在 星空下去 下去爱吧，这首歌呢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演唱的做你一辈子的女孩。其实任何的和爱相关的节日的到来都会让女人自动又变成了女孩，因为在这一天呢又可以收到礼物，又可以得到重视，又可以得到一些让自己瞬间变得开心的事情，这样很好，因为生活已经很苦了，多一点甜，多一点轻松，何乐而不为呢？今天呢是七夕节，所以今天晚上点歌的朋友会很多，请你抓紧时间到新浪韩立微博上留下你的祝福。刚才我说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什么比电台点歌节目更浪漫的事儿呢？你可能会说会有很多，因为其他的你都可以通过也许是交一定的费用然后轻易之间就可以满足，而只有电台点歌呢，你不需要花一分钱，但是你需要花真心，而且呢还有冥冥中的运气。下面这首歌是11点钟睡觉的罗姐姐要送给在北京的她喜欢了很久的男孩。七夕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要点播告白气球，对涛哥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节日快乐。 在那边做爱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脸上飞，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白气球风吹的对劲，微笑在天上。 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 告白气球今天晚上不是一个，还有好几个呢。远方的这位听友，他也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一个认识了两年零一天的女生，喜欢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勇气开口表白，说这个女孩现在在上海呢，祝她假期玩得开心。这位听友是远方98663013。好，但愿这个女生听到了你的心声。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发来私信给我的小美朋友要点播的歌曲。她说，虽然今天我没有男朋友，但是我有好闺蜜们呢，所以要点播这首歌。 第一个运气，我眼眶就红了，全世界正旋转着，我不再是我了。 是你陪着我。对啊，那些海誓山盟，那些说得很漂亮的动听言语，都抵不上在你遇到想分享想倾诉的时候，他说一句有我在，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今天爱得更久点的甜蜜指数非常高，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Christina DX， 她要点播给自己的老公的。她说，第一个七夕谢谢你的陪伴包容，有了你觉得在北京我也有了家，有了归属感。我爱你黄杨，今天我要嫁给你。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恭喜今天嫁给自己所爱的人，嫁给爱情的朋友。如果今天没有嫁到，那还有明天，还有将来，千万不要对爱沮丧，还要对他充满信心。尤其是在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他之前，你要好好的让自己过得更好。

电视剧《盗墓笔记》重启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在横店开机。故事主要讲述吴邪、张起灵、胖子三人在吴邪收到一条由他三叔发来的奇怪短信之后，重出江湖，重新踏上一段神秘冒险之旅的故事。《盗墓笔记》重启是整个系列最新片，与以往版本不同，吴邪天真减半，变得更加成熟冷静，城府与手段剧增，这是剧集最大的改变，也将给观众换个口味。有突破就有挑战，剧集中吴邪性格的复杂程度也给演员带来了极大挑战。但是当很多网友得知主演是朱一龙的时候，都大呼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如今30岁的朱一龙出道已有十年，今年夏天他还凭借热播网剧《镇魂》中以精湛的演技圈粉无数，成为演技和流量兼具的青年演员代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本周最后一晚的爱得更久点。但今天晚上是个很浪漫的晚上，因为是七夕节的晚上。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Homer DA 朋友要送给他爱的女孩。他说今天是七夕节，也是我和他在一起两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要点播这首歌给我的他。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幸福。 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 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相爱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但它来的时间真的很不固定，所以你要有耐心等待。愿你遇到的朋友可以在相同里看见爱，在不同里看见成长，在爱的滋养中越来越好。七夕的晚上，觉得每一首情歌都好像是唱给自己听的一样。这位叫做墨迹小姐的朋友说，现在跟男朋友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我听着音乐很想对他说，感谢如今的一切，虽然现在的日子有时候会很苦，但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想告诉你，余生都是你。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也接到了很多订单。这位叫做徐徐徐大大大大的朋友呢，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女朋友。今天呢，买的花因为一些原因没有送到，女朋友有那么一点不开心。现在我们正在一边开车，她呢在副驾驶上睡着了，所以刚刚那首歌呢也送给她。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很深情的《一生有你》，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 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慈云寺云店。 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点，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有一点抱歉，因为大家的订单很多，有的歌曲呢也没有在直播间，所以可能就没有满足。我就是长不大 WS 和宋先生，你们要的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那一首歌没有在直播间，希望下面这首歌同样喜欢，帮你们传达一下今天的七夕要告诉对方的话语。你说只要在一起相互陪伴就是最美最甜的，我们今年没有互送礼物，我非常喜欢那句话，生活有太多地方可以讲理了，相爱不需要每件事都完全正确，你爱我就可以了，偏爱更佳，有了偏爱不要别的都行。宋先生，我爱你，特别疼爱。 想你，这种感觉就是鸟灵犀。 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 相信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Oh baby，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拉钩上吊100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 谁被吸引记忆， 画个圈圈诅咒你。哦，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拉钩上吊100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 带来的判定， 提示我在想你， 这种感觉就心有灵犀。 冬天下雪，拥抱着你。 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 谁被心记忆 化个圈圈诅咒你，好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好啦，七夕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本周的爱的更久点也到这里了，祝各位周末愉快，稍后是男左女右，我们下周一晚上再见吧。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上。